要买我哋啲偶像，嚟生个仔都要想我咁，屌呢啲啊任我哋做 sales 噏嘅啫，系咪先？ 唔系嗰个系都讲过啦， 系屌，起码识讲按揭啦，系咪？卅年解决到， 最紧要系打电话真系 2047啦， 攞晒大家嘅电话簿出嚟打，系咁。 唔系你揾到十个八个咧，其实已经争好远。 真系要，真系要 选，其实个气氛系好弱嘅， 系好弱， 好弱，好弱，好弱，好弱。 系嘛？唔系好似我哋九月嗰个时候咁，大家都睇住个电视， 就系弱，所以咧，即系嗰啲铁票嗰个相对效应就高喎。即系你话建制派咁，所以其实头先我哋头先曲啊，边个啊梁启智嗰啲嘢咧，都唔准一样嘢，就系话我哋即系支持泛民嗰游离票咧系比较少嘅。 唔系，所以我谂翻我二千年嗰阵时候帮阿毛助选咧，阿毛叫我度呢个十大理由支持长毛。咁我好撚辛苦先作到十個理由啦， 即係咁啊！毛哥冇乜賣， 二千年啊， 二千年啊， 唔怪得佢輸啊！ 阿毛嗰鑊咧，佢就醒啦，佢就話：好，你幫我，因為啲人係要 justify 自己，點解要投嗰個人噶嘛？係，咁你長毛嗰陣時候都係鳩一條查一條，又唔係好，即係啲人好唔中意佢，咁你要揾啲理由咧，其實係有難度嘅，你作十個理由。喂，大家就幫下手作下啲理由，因為啲人係要攞 justification 嘅，正如你梁天琦都不斷喺度 justify 緊自己啦。跟住我哋又中晒个陷阱，其实我哋冇 justify 个杨岳桥，我哋只系 justify 个弃保效应嘅，嗰个系策略性投票嚟嘅。你系假设大家同一阵营嘅，错晒，揾啲理由出嚟。我未谂到好多，我即系谂到咩 consistency 啊、predictability 啊嗰啲嘢啫。 你不如叫咧，即系群星拱照杨岳桥嘛，咁嗰班星全部同本土派 做嘢啦。你嚟饮煲嗰啲，谂啲理由，万必嘅你谂啲理由，你扯翻。即系我知道唔系好多噶啦，但系你即系都要扯翻。 佢哋讲咗噶啦， 激进派支持者嘅一啲嘅支持咯。 我理由就系多一个人拉布咧，我哋就会多一个嘅力量，而且唔系多一个人咁简单。我希望杨岳桥真系可以拉埋公民党，今次系俾个机会。 唔系，同埋佢靓仔。我靓仔。我同阿 Anthony 咧访问佢个镬咧，其实我已经提到。即系佢唔系净系 respect 我哋花生台嘅问题。Anthony 你知几咁蛊惑噶啦，成日都系见我喺度，即系喺度捉紧佢嘅时候，一嘢就踢埋佢咁啊！但系佢，你觉得呢个人系有 integrity 嘅？系 ，OK。 即系佢讲嘅嘢咧，佢唔系净系包装嚟嘅。呢样嘢其实难得嘅，因为好多僆仔其实都中呢下噶嘛。 啱啱啱， 系俾我哋 set up 咗。 即系好似阿黄之锋咁啊！ 唔系，佢真系能够讲佢自己，起码 at this moment 未有好深入个判断，但系佢相信个图。嗱，呢个我觉得系难得。呢個係我 ambition， 所以我都唔係揼得好大力啫嘛，我都唔好意思啦。 唔係佢對即係起碼你話佢哋同呢個所謂抗爭者劃清界線，其實佢唔太係喎，又 佢絕對唔係啦。佢唔係佢去補嗰啲，喂佢有咩著數啊？我想問 啊， 佢去補嗰啲， 其實如果從選舉策略講咧，樹條呢下咧 好 蠢，大輸家嚟， 好蠢啊嘛， 輸師奶。 佢寫完嗰篇文仲輸，但我點解咁分析？ 唔係，不過啲師奶唔會睇網。 我嘅選舉分析係點？你兩邊不是人，保守嘅人就覺得，屌呢班咁嘅契弟，有乜理由你幫佢走去做法律代表幫佢保釋咧？激進嗰班人，屌你做戲嚟㗎啦 ！No， I respect。 你掟石，我哋掟石球嘅時候，你唔撚掟。你而家嚟抽我水， 咪要黐線啦！咁黃毓民喺邊啊？ 哇！你真 係咁，你呢啲係客觀嘅分析。 呢啲真係好似蝗蟲性格。幫佢仲話你抽佢水， 所以 咯， 佢呢一個舉動 唔幫佢啊，就話佢教飛行模式。 喂，呢個係大舊講啱㗎。阿大舊啊，雖然我哋好多人唔好中意佢啊，大舊就講啱。 邊個大舊啊？ 即係 陳偉業， 唔係陳偉業啊！屌我哋， 我哋 嗰個啊， 呢個西環大舊， 其實大舊 佢呢一下其實係踩鋼線，我俾你聽。有聰明政治智慧嘅人，呢下寧願乜都唔做，一係就劃清界線，一係就企喺抗爭者嗰邊。你得兩條路揀嘅啫嘛，你點可以夾喺中間噶？兩面不是人，兩邊都屌鳩你。保守又屌你，激进又屌你。 以阿大舊讲法，佢就一条真汉子嘛，系咪？即系佢自己系纯粹凭良心做事，即系佢觉得你班人系要帮嘅，其实系就唔系话 你知香港几多港？ 唔系因为选举嘅计算而去即系避免做呢样嘢。 因为你记得香港几多港主啦，边可以咁深入分析？哦，因为你系律师，嗰啲被告系有法律权利，无论佢即系有冇做过一样嘢都好，系咪无辜都好。甚至乎佢真係做一樣嘢都好，我都要保障。喂，邊度講得咁撚深入、咁撚複雜㗎？對好多人嚟講，我反對你又反對你，我贊成你又贊成你㗎啦。 係， 所以佢呢下係踩鋼線㗎。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判斷，就係佢成個選舉工程裏面其中一個佢令到佢係萬劫不復嘅原因。但係呢個係我哋 appreciate 嘅。 係， 因為你做翻你應該做嘅嘢。 喂，好啦，收工啦。 係，差唔多。 係 ，sorry 啦。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希望大家啊， 轉頭像打電話。 啊！你系咪迟啲有间表俾我啊？